下面呢，我为大家做较全面的，只能说比较全面的，不是完全的啊，一个例子啊，有经训依据的各种 ibada， 我给大家罗列了一下。第一，每天的 ibada 宗教公修，就是我们归信了，我们要通过每天的宗教公修来表现你的维普之道。好，每天五次礼拜，这是主命罢了啊，每天的五次拜功，还有加上小净，这些都是有经训的 ibada。 那么在洗小净和做礼拜的时候刷牙，这些都是有经训的 ibada。 集体礼拜凑展麦啊，对男生啊，凑展麦啊，强调的圣行拜，就是我们的五房拜前后的这十二拜复工拜，还有上午拜，我们叫做朵哈拜，夜间拜和激素拜，早晨和傍晚的祭祖词，同学们早早晚晚的 zikr 很多，专门有一本叫穆斯林的堡垒，够我们背的。昼夜的祈祷词，早晚的祈祷词，出家门进家门，入清真寺出清真寺，上厕所等等，这些祈祷词都是称为 ibada。 以及吃饭喝水的祈祷词 ibada， 主命拜之后的祈祷词等，主命拜之后的祈祷词 Astaghfirullah Astaghfirullah Astaghfirullah Allahumma atta salat wa minka salat 等等、啊、这些回答宣礼言的祈祷词 Allahumma rabba hadhihi da'awati tamma， 以及在念的时候念班格时候的回班格，这些都是有正确依据的 ibada。 同学们每天的 ibada 就这么多，你记下来有多少了吗？我们做不完，真的，我们可能失误了，阿斯坦福隆了。怎么可以有这么多，每天就这么多的 ibada， 几十样 ibada 还不够你做，你还要弄一点别的来做一下。哎，我不够啊，我不够做啊，我这个力气大，我还不够，我还不快弄一点别的，没有理由了。每天就这么多的 ibada， 我只是还不是全面的，同学们。我们有可靠证据的 ibada， 每天，同学们，每天周而复始，就这么多的 ibada， 语言的、内心的、身体的，你做不完、做不到，我要 stop for law， 怎么还可以弄点 bidah？ 第二，每周的 ibada， 每周啊，周而复始，每周的这个宗教公修，这个主麻拜。星期五晚上或白天诵读三洞章，三洞章任何时候都可以读，但是在星期四，是不是星期五的晚上或白天诵读就是圣的，这就是 ibada， 每周都是都有一次的 ibada。 在星期五的晚上或白天多多的祝福先知算了老好的算了吧 Allahumma salli wa sallim ala nabiyyina Muhammad， 任何时候我们都葬圣呢，但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或白天尤为多的去祝福先知，我们祝福先知真的是很少的，大家念一下 Allahumma salli wa sallim ala nabiyyina Muhammad。 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的这个分家，周一周四的分家，每周同学们都有的有正确依据的 ibada， 每周啊就也就很多，有什么理由抛弃这些 ibada去做别的？没有任何理由。第三，每个月的宗教公修，每一个月都周而复始有的宗教公修，每个月分三天的斋戒，在每月的是伊历啊，伊历每月的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分斋为最佳，每个月周而复始的就是复工斋了，因为叫明月斋三天。我觉得每天每周每月足够我们去做了，真的卯足了劲儿，还要失误很多，说实在。第四，一年一度的或者季节性的宗教公修，一年一次的啊，或者是叫季节性的宗教公修，把它归纳在一块了。斋月的主命斋 Ramadan， 在清真寺里集体做塔罗尔拜，这就是一年一度的。今天你要念利塔罗尔还没有，开斋节和宰牲节的节日吧 A 的吧，一年一度，有能力的人朝觐听房，朝觐不就一正朝吗？ 一年一次嘛。具备条件的人缴纳天课也是一年一交，在斋月的后十天奏敬，这也是特定的，任何时候奏敬礼拜天可以奏敬的，但是呢这个特别的奏敬啊，后十天奏敬是仿效世界上的拉瓦里布斯拉曼，完成伊斯兰历十月赏瓦里月的六天的斋戒，拉玛扎结束了，在接着封六天，一年一次，在阿苏拉日，是不是大家刚封过？那么阿苏拉日或之前或之后的一天，之前大家封的九是最好的了，因为十指说来年他要封九和十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了。哈姆顿林的，在阿拉法那一天封家，还只不封家，我们在加德阿拉法那一天，甚至他超过了阿苏拉今天，是吧？嗯，那是两年，这是一年，法术罪过。在伊斯兰历十二月朝觐月的前十天里面，都做清零的上供。那么刚才我们讲了，我们学习了一年一度或者是季节性的这个宗教公修，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五不受时间限制的宗教公修。同学们还没完呢，公修还一巴的还多呢，不受时间限制的一巴的包括心灵的公修、肢体的公修，比如在教法禁止的时间之外的一般的复工办，没有名称的复工办，随时你都可以立，除了教法禁止的三个几个时间，同学们注意，两拜两拜这种复工办随时都可以立啊。一般的复工斋也没有名称的，随时可以封啊，但除了禁止的时间啊，复朝你看，复朝，那么还有纪念珍珠台了，随时都可以嘛，苏巴哈努拉，阿拉哈姆杜林拉。好，以及诵读古兰经、祝福先知萨拉拉萨拉玛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嘛。穆罕默德萨拉拉瓦勒尤萨拉玛，祈祷杜阿姨嘛，杜阿姨可以掌手，可以不掌手，随时都可以祈祷的嘛。祈求真主饶恕，随时都是阿斯塔弗隆拉瓦图贝伊莱，都念。同学们，你想幸福吗？你都念阿斯塔弗隆拉瓦图贝伊莱。好，孝敬父母，接续骨肉。是吧，把亲亲戚戚宴请一下，集合一下，联络感情，施舍，任何时候都可以的，施舍你的知识、你的智慧、你的才干、你的钱财。那么施舍没有说施舍送什么的圣训里面提到是不分白天黑夜的，把钱拿出去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就这个叫不受时间限制的宗教公修。好，向穆斯林道萨拉姆问候回萨拉姆，任何时候萨拉姆阿里贡瓦里贡门萨拉姆，收萨拉姆是圣行，回萨拉姆是主命。美好的德行，我们穆斯林上拉强拉护佑，任何时候表现出来的美好的这些德行言行都是伊巴的。语言优美，美好的语言伊巴的，喜爱安拉伊巴的，害怕安拉的惩罚伊巴的。刚才可能说错话了，萨弗朗害怕真主，想到以往的过错，害怕安拉的惩罚，阿斯塔弗鲁拉，害怕，这种害怕也是心灵的功修，任何时候都可以的，都应该害怕的。希望真主台来的仁慈，主啊，求你慈悯我，慈量我，是吧？投靠安拉，对安拉的前定心愿臣服，让你成为一个男孙，阿拉哈姆丁拉，让我成为一个女孙，阿拉哈姆丁拉。对真主的前定心愿臣服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婚姻。真的是需要去接受安拉的前定，阿拉哈姆丁拉，阿拉哈姆丁拉，这个是需要修养修炼，然后对安拉的前定，阿拉哈姆丁拉，确信无疑，确信无疑，你的伊玛尼亚给你随时通过学习在增强，伊巴达，祈求真主相助，伊巴达，主啊求你相助，主啊求你敞开我的胸怀，怀抱伊斯兰，接受伊斯兰的知识，伊巴达。第六，特殊情况下的宗教公修叫伊巴达，特殊情况下的伊巴达，其中包括探望病人、参加宾礼，有宾礼了，是亲戚不是亲戚，我们来参加一下伊巴达。这个伊巴达有多大的回赐？安拉塔拉给你的是两座道上的回赐，如果你不到山上，一座道上的回赐。宾礼拜。参加宾礼其实就到坟地上了，宾礼拜只是在清真寺参加一下这个宾礼拜，伊巴达。慰问亡人的家属，教法上没有抗美遗体这个说法，归主了有啥看头？病了去看， 归主了去安慰什么家人，你去安慰家属，家属有什么要求合理和正当的，你给予答应，是吧？安慰家属啊，慰伤，回答打喷嚏的人，哎吧的，回答别人的问候，哎吧的，接受邀请请客，你应答邀请，应邀而去，哎吧的，求上班，哎吧的，忏悔吧，这个叫特殊原因啊。我现在我拿不定主意了，选甲还是乙，这两个结果都是符合教法的，我不知道怎么选，你求上班，忏悔吧，刚才放错了，按照师姐的说法赶快做小经，你两半忏悔吧，哎吧的，当然这是有特殊缘由的。月食吧，月食出现了可能是百年来的前兆，我们总算的礼拜，那么求雨吧，干旱不少雨要，我们求雨吧，哎吧的，调解纷争，在两个穆斯林之间调解纷争，哎吧的，非礼勿视，你为安拉降低视线，哎吧的，不伤害别人，哎吧的，就是你可以伤害他的时候你不伤害他，哎吧的，忍耐，忍耐以伤害，哎吧的，今天大家都有压力是吧，哎吧的，忍耐以安拉的考验，头疼脑热又离开父母不容易，忍耐，学习有压力忍耐，哈姆顿了，哎吧的，那么感谢安拉，我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有经训依据的这么多的艾巴达，大家有没有在数？可能是有没有一二百，太多的艾巴达。那么这个学姐说了一个等等啊，等等，还有呢。好，最后第七点呢是先贤们，伊斯兰的这些前辈们喜欢在一天当中所做的四件艾巴达，他们非常喜欢在一天当中做这四件艾巴达，分家。给穷人提供吃的就施舍。第三呢是参加宾礼，当宾礼呢我们这边也很少，有了就是一种机会。还有探望病人，这四件事是先贤们愿意去做喜欢去做的。甚至圣罗斯他们说，谁如果做到这四件事，他肯定会入天堂。这四件事并不是什么，不是，不是惊天动地，不是，很平常的能联络穆斯林感情，弥济穆斯林关系的四件事，先贤们喜欢，伊斯兰我们大家也喜欢。那么贵穆斯林教宝，我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什么是艾巴的，以及分享了伊玛尼，就是信仰加实际行动，艾巴的，以及分享了两位学者对艾巴的的表述，以及分享了有经信依据的方方面面的那么多的艾巴的。我们真的做不过来，求主饶恕，没有理由再涉及比达。刚刚阿修罗我们在分家，我们在分艾巴的，有人在阿修罗做很多可怕的比达。瓦利亚斯宾拉。那么我们感谢阿拉苏巴哈诺塔拉，我祈求阿拉苏巴哈诺塔拉通过分享这个知识呢，能够大家从其中获益，增强信仰。阿们。我求真主多多的赐名我们大家，让我们从知识当中获益。就像师姐说的，اللهم إني أسألك علما نافعا ورزقا طيبا وعملا متقبلا. 那么我祈求阿拉斯巴塔拉，让我们能够很好的、认真的，在完成每天、每周、每月、每年这些法定的、主命的或复工的这些艾巴达，求主相助我们，求主赐我们两世的吉庆和平安。今天的学习到这里结束，萨拉马利亚。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